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这两位玄武归魂师的防御力，绝不是现阶段我们这边任何人的魂技所能攻破的。一旦戴沐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，恐怕未伤敌，先要伤到自己。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，戴沐白绝不能轻易受损。 腾起在空中的玉天恒眼看自己的雷电龙爪击空，短暂的呆滞后，他一脚踏在身前的玄武龟魂师龟甲之上，身体骤然加速，直奔戴沐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。蓝电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，又是一记雷电龙爪，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换成了唐三。 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实力最强的邪魔白虎，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名队员身上的控制系魂师亲手修罗。只要能够击破这一点，那么对方的阵型就将不攻自破。 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发出时，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。他惊讶地发现，面前这个控制系魂师的双眼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，脚下步伐微动，整个人看上去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。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，他的上身不动，人却已经平移出八尺之外，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只能轰中地面。唐三脚踏鬼影迷踪，第一魂环光芒大放，无数蓝烟草从地面蜂拥而上，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。与此同时，他释放出缠绕在伙伴们腰间的蓝烟草骤然崩解，刹那间整个战场上都出现了诡异的一幕。黄豆战队一边，黑豹魂师奥斯罗已经迎上朱竹清冲击的身影窜上去，空中的风铃鸟魂师也是第一魂环大放，带着极境的呼啸风声俯冲向小五。他那由手臂所化的双翼前端边缘已经如刀刃一般锋利，那正是他的第一魂技赤刃。而就在黄豆战队这两位敏攻系魂师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，突然他们的对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。在消失的一瞬间，小五甚至还面带微笑朝着风铃鸟魂师御风摆了摆手，显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。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，不是前冲而是后飞。和他们同样弹起的还有玄武归魂师面前的邪眸白虎戴沐白。史莱克七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同时后退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。 不好，中计了，快冲！ 独孤雁脸色大变，宛如灵蛇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。黄豆战队的其他成员也看出了不妙，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澎湃的紫色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暴起，紧接着伴随着他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闪亮，一道粗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狂喷而出，直奔空中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。 如我所料， 戴沐白的攻击只是吸引对手的诱饵。已经知道石家兄弟是玄武归魂师的他们，又怎么可能认为戴沐白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？而唐三凭借着蓝阴草帮助戴沐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，不只是担心戴沐白在对方攻击下被压制，更重要的是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。而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， 轻敌了。可他们的实力明显弱于我们，可恶，孤军深入，我怎么会犯这种致命的错误？ 玉天恒此时脚下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阴草步步紧逼，正面是带着高温经过浴火凤凰增幅的凤凰火线悍然扑来，背后邪眸白虎、柔骨媚兔、幽冥灵猫三大主攻手封死了所有退路。此时的玉天恒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局中。团战开始之前，唐三就和伙伴们仔细讨论了他们的对手。不论怎么分析，他们也都明白，对方的实力要比己方强得太多。如果只是凭借实力的硬碰，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。想要获得这场团战斗魂的胜利，就必须要依靠团队的力量。黄豆战队最强的就是强攻系魂师，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，他不但魂力最高，又是黄豆战队的队长。毋庸置疑，他的攻击力是整个黄豆战队最锋利的矛， 更是黄豆战队的精神领袖。如果能将这根毛先折断，那么这场团战斗魂之间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。身在空中，玉天恒对唐三的蓝阴草避无可避，第一时间就已经被缠绕上。他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的蓝阴草，右臂骤然挥出，又是一记雷电龙爪，正面轰在了马红俊发出的凤凰火线之上。半空之中一阵雷霆爆鸣轰响，无数紫色的焰火四散纷飞，那一刻的绚丽就像盛开的烟花一般。尽管玉天恒施展的只是第一魂技，但他的魂力却比马红俊强得太多了，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拍碎了马红俊凤凰火线的攻击。玉天恒又何尝不知道此时自己正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状态，在危机压迫之中，他所有的潜力同时爆发，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光芒大放，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，只要能够冲破眼前这个杀局，那么这场团战斗魂的胜利就还是属于黄豆战队的。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雷霆之怒发动，玉天恒身上瞬间爆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雷光，伴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之力，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阴草竟在瞬间化为焦炭四散纷飞。雷霆之怒的效果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令蓝电霸王龙魂师处于暴走状态，雷电之力提升 100%， 魂力提升 50%， 如果魂师不主动停止技能，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。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本身就会耗费大量的魂力，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，如果不是因为深陷危机之中，玉天恒也绝对不会这么轻易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。蓝阴草本身是不导电的，但是雷霆之怒所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，蓝阴草无法阻挡它那爆炸性的能量。但也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，紫红色的火焰已经骤然轰击在玉天恒胸前。他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环技，虽然轰开了凤凰火线，但胖子的变异武魂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？凤凰火线的优势在于源源不绝，趁着对手炸开身上蓝阴草缠绕的同时，已经重重轰击在了玉天恒身上。玉天恒厉吼一声，他并没有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，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，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戴沐白三人，大吼一声： 雷霆万钧！ 盘绕在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电在同一时间放大，下一刻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势，朝着四面八方爆闪而出，这才是玉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。在雷霆之怒 100% 雷电之力提升下，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攻击力，第一时间将胖子的凤凰火线强行炸开，而大部分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势都朝着戴沐白、小舞和朱竹清三人飞去。只要能够阻挡住他们，甚至是创伤他们，玉天恒相信在雷霆之怒的状态下，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破坏力。而那时他根本不需要退却，他的伙伴也会来到这边的战场上，将对手一击而溃。然而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，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？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，但是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，只有一个人。朱竹清和小舞的身影悄然隐没在戴沐白背后，他们身上缠绕的蓝阴草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。在接近唐三的时候，三人显然会重合在一起，而这先后顺序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阴草的收放来控制。戴沐白正面面对玉天恒，朱竹清和小舞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。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技雷霆之怒的同时，戴沐白也同样释放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白虎金刚变。之前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，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，上身衣物被完全撑爆，露出恐怖的肌肉轮廓。最为诡异的是，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，一双虎掌再打一圈，上面弹出的利刃变成了亮银色，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，仿佛自身镀金一般。 血红色的双眸流露着嗜血的光芒，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。龙和虎同样都是武魂中的强者，就算虎略逊于龙，差距也不过是一线之隔。而戴沐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也只是略微逊色一级而已。伴随着狂暴的虎吼之声，戴沐白的双瞳合二为一，一团耀眼的白光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覆下骤然释放。白光在空中扩散，达到直径2米的程度，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玉天恒身前撞去。同样是强攻系魂师，同样拥有着强力武魂，戴沐白与玉天恒之间的魂技本就有些类似。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烈光波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万钧，会是怎样的局面？只见雷石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，整个斗魂台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，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四散纷飞。主持人兜兜漂浮在高空中俯瞰着下方，刺眼的蓝白色光芒令他一阵发花，呆呆地自言自语道： 这真的只是魂尊之间的斗魂吗？ 雷霆万钧发动之后，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在地面，戴沐白也同样落了下来。魂力魂技的全面碰撞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，玉天恒后退3步，而戴沐白却只退了2步，两人嘴角处都流淌出一缕血丝。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，戴沐白占了上风。并不是说戴沐白的实力能够超过玉天恒，而是因为玉天恒在之前就受了胖子的火焰攻击。虽然有雷霆之怒对火焰的抵消作用，但胖子的凤凰火焰比一般的火焰不仅更加炽热，同时还有着附着作用。此时的玉天恒胸前已被烧得一片漆黑。同时，雷霆万钧的攻击力虽然恐怖，但却是范围性杀伤，而戴沐白的攻击则是单体。在魂力凝聚上，显然是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占据了上风。但尽管如此，玉天恒也只是比戴沐白多退后了1步，可见蓝电霸王龙武魂是多么霸道的一种存在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